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1集《彩虹屁》，低调的装逼。田潇潇今天穿了一件稍微正式一点的连衣裙，手中拿了一把小提琴。身后的工作人员立马就把田潇潇的资料分发给了诸位打分的老师。 三级。 恩格先生身侧唯一坐着的 M 周老师一翻资料就忍不住出声。三级。还是刚进协会两个月不到的。 田潇潇是魏大师的弟子，人家可能两个多月就达到了四级。 说话的是经协里站在戴然这一派的老师，一通暗损。已经所有人都知道，两个月不到从三级到四级太难了，尤其这个学员各方面还并不是特别出色那一挂的。听是魏大师的徒弟，恩格先生有些感兴趣，他低头看了一眼资料，挺惊讶的。 还是自己创作的曲目。 魏大师也有些惊讶，他原本以为这一次只有上秦染一个人会拉自己原创的曲目，没想到田潇潇竟然也会有自己的创作曲目。外面有转播录屏，田逸云跟秦宇等人漫不经心地看着，知道田潇潇是里面唯一的三级，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意。李雪也是三级，不过他并不参赛，只是陪同田逸云一起来的。除了这些老师，观众席上也坐了新生学员跟小提琴协会的其他人。屏幕上魏大师看了田潇潇一眼，笑道， 开始吧。 田潇潇朝各位老师鞠了一躬，然后闭眼酝酿了一下，头顶的聚光灯一下子就变得暖起来，田潇潇终于手动了，轻快的琴声炸起，欢快跳脱，纯净轻松的协奏曲，田潇潇在这场小提琴演奏中如鱼得水。他拉小提琴的时间没有汪子峰长，可他的几个有些难度的技巧都把握得淋漓尽致，起始连弓、柔弦、短颤音，他的音乐本来就是欢快类型的，短颤音的加入使得他的曲目赋予了生动的灵魂。几个老师连恩格先生都不由看向田潇潇，音乐不错，还能再炫技吗？然而下一秒，双弦颤音，小提琴里比较难的一个技巧了。颤音跟柔弦不一样，他拼的是实力，能够看得出来田潇潇掌控得非常好。炫技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，但运用衔接得太美妙，尤其是自创音乐里的灵气几乎要扑出来了，这是一场听觉盛宴。五分钟不到的音乐，观众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 我的天，田潇潇是达到四级了吧？ 这肯定有四级啊，我四级都达不到他这样的状态。 啊，他不是才来协会两个月吗？哎，看看评委给了多少分。 现场的气氛瞬间高涨，坐在看台上的学员跟其他会员们一个个激烈地相互讨论着。戴然从一开始的不在意到现在整个人说不出一句话。两个月，从三级到四级。魏大师十分淡定地看众人一眼，笑道， 各位老师打分吧。 其中有一位老师给了90分，其他都是80几分。魏大师跟恩格先生都破天荒地第一次给出了70分，前面的四个人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分的徘徊，还是第一次出现了90分。尤其魏大师跟恩格先生给了70分。田潇潇拿了话筒，鞠躬感谢各位老师，最后还说了一句致谢词。 十分感谢我的人生导师魏大师，感谢我组内成员秦冉跟汪子峰， 尤其是我的组内成员秦染帮我编曲，我 行了，你下去吧。 半句话不离秦染，魏大师不由摆手笑骂道。严潇潇最后意犹未尽地说了一句感谢词，才拿着话筒离开。刚到后台，就看到李雪愣愣地看向自己的目光。严潇潇伸手拨了一下头发，没有理会他，只是笑眯眯地看向秦闪。 秦老师，我没让你失望吧？ 有几个人跟田潇潇他们没有什么纠葛，就大方地上前询问。 田潇潇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两个月就从三级到四级。 若是平日里，田潇潇懒得说这些，可今天田潇潇慢悠悠地转着墨镜笑道。 你们也知道我小提琴拉得一般般，进协会的时候还是垫底进来的，能这么短时间达到四级，说起来是得多亏了我的组员秦染，都是他。 秦染面无表情地拿起身侧的鸭舌帽扣到自己头上，还往下压了压。然而这些话对其他人的影响却很大，老成员不知道，但新成员却知道田潇潇刚进来的时候一点也不起眼，确实是进来的三十个新成员中最不起眼的一个。今年新进来的新学员总共就三个三级以上的，两个月过去，这些新学员三级的还是三级。然而跟他们同一批的比他们还要弱的田潇潇突然成了四级，而他们还在三级。他们的训练室还有其他方面都一样，除了某一点，他们没有队员秦闪。这还只是两个月，若时间长一点，一年两年，又该是达到几级呢？五级六级？李雪一想到这些浑身都在颤抖，他知道自己不该想，可又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手。两个月前就是这双手推去了秦闪，他有些失控，跟田逸云说了一声就出去了。田逸云现在的心态也不稳，并没有管他，随意应了一声。第六个参赛人员很快就表演完了，第七个人是汪子峰，他也是新会员中很受大家看重的成员。观众席上一行新人都知道秦冉、严潇潇、汪子峰这三个人是一组的，看到他上台，这群新学员都低声讨论着。 你们说田潇潇到四级了，汪子峰会不会到五级啊？ 这不可能吧，田潇潇两个月都可以，汪子峰万一可以呢？ 当然这些人大多是不幸的，三级到四级和四级到五级不一样。正说着，汪子峰已经开始演奏了。很意外的，他演奏的也是自己的曲子，跟田潇潇不一样，他的曲风厚而又庄严。也是连功开场，一小段回旋去影子之后，热烈蓬勃的气势迸发出来。他学琴十几年如一日，所用的技巧繁多又杂，连功、跳功、顿功、连续换把、滑音，甚至复调双音。作为老师的重点观察对象，大部分人都知道，两个月前汪子峰的换把都不是特别娴熟的，复调双音更是见都没有见过，跟田潇潇是完全不同的一场听觉盛宴，分明就是五级学员的程度。黛然一脸懵懂地看向汪子峰，为什么他以前没有发现这个学生呢？ 各位老师，打分吧。 魏大师依旧是叫醒各位老师的一员，这一次毫无疑问，四个90分，一个88分，这88分是文英给的。最后魏大师跟恩格先生又同步的给了75分。汪子峰拿好琴，也先是感谢了各位老师，然后开始感谢秦冉。 非常感谢我的组员秦冉。 后台的秦冉听到再度压低了鸭舌帽。 看到得分，底下的观众不由小声嘀咕， 这才75分啊，魏大师跟 M 州协会的那人是有多严格啊， 谁能让他们上80分？ 哎呀，我估计难。 没多久就轮到11号学员上场，后面的工作人员给各位老师递过了资料，魏大师随意的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秦冉的20号是他安排的，所以接下来的表演赛他也不在意，直到他看到了上面显示着的11号学员的姓名，秦冉。魏大师猛地清醒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魏大师偏头询问工作人员， 排序是不是弄错了？ 工作人员一愣， 后台给我的就是这个。 11号学员原本是谁？ 魏大师沉声开口， 弄错了，秦冉是20号，让他们把人员换过来。 身侧的戴然翻了一下资料，偏头道， 魏大师，11号原本是秦宇，应该是他们协商之后换的，既然定了就这样吧。 他心里知道肯定是秦宇在后台做了什么， 换掉。 魏大师把资料递给工作人员，听到这一句，戴然面色也不好，但恩格先生他们在，戴然还是压低了声音说， 魏大师，不能好事都让你的徒弟全都占了， 最后一个位置才能让恩格先生他们记忆更加深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